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这个城市终于进了安静的状态，我也非常的开心坐在直播间里能跟你再次相遇。欢迎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你的工作生活学习的节奏是不是在你的掌控之中？情感的关系处理的是不是很顺畅？这都是平凡的小事，但是也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最近好多人发了新歌，对不对？周杰伦发新歌了，名字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李宗盛先生也发新歌了，新写的旧歌。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节奏里，如果有这些你喜欢的歌手发了，就发了一首新歌，那个新片的感觉哈。现在互联网发达了，我们获得一首歌的途径越来越简单和宽泛，不像20年之前，我们只能通过广播或者通过电视听到一首歌。那种兴盛的年代，虽然说是一去不复返，但是如果你真的活在那个时代里的人，回到过去想那个繁盛的景色，还是非常的美妙的。今天晚上呢，我们来聊什么呢？其实我们来想聊的是，如果我离开你这样一个话题。我不打算说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让我感动的歌曲。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其实我是个感性的人，特别是在深夜的时候。如果你也是个感性的灵魂和朋友，我希望你在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时候，我放的每一首歌，我们都说说听到后的心情吧。我觉得这样的沟通比一个话题来得更加的生动，更加的温润，代入感更强。看到了青衣家的涛赖，看到了蓝色星空，来到了花椒的 APP， 看到了永恒，非常多的朋友啊。不管你是怎样的途径来到了十点打陆机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节目当中，我都非常的希望你留下来。也看到了微西，看到了雨之之泪，谢谢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大家，看到我。同时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和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的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两个微信公众账号。平淡的生活需要很多生活方方面面的点缀，你有找到这个区间吗？这个区域吗？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怎样的画面场景，听到怎样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情调是怎样的，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我们今天晚上来听听歌，第一首歌呢也是我会觉得会让我回到过去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前奏很长，但它是有情话的，有情绪和画面的，时而有晴朗的天空，有金色的麦田，有长长的头发，有离开时的故作坚强的背影。这首歌来自于许巍，叫做《故乡》，一首前奏57秒的歌曲。你现在工作生活的城市是你的故乡吗？如果是，好好爱这片故土。如果你现在工作生活的城市不是你的故乡，记得时常联络他。如果你在这个城市里理想努力没有实现你到达的高度，你也不要埋怨故乡的故土和那里养过你爱过你的每一个亲人。 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 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 会在深夜给人莫名的力量哈，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虽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有莫名的张力给你，让你期待明天会变得更好。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许巍的这首故乡，在深夜电台送给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每一个有趣的灵魂。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摄影师唐辉，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光临十点大陆机，也谢谢你用你喜欢的方式来收听我的节目。我知道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在听我的节目，一般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是一个学生朋友的话，我的感觉哈，我觉得是去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读大学会更加的有吸引力哦。我就是这样一类人，我不想待在我的城市去读大学，然后我就跑到另外一个城市读大学。那是怎么样的心情呢？我在分析，我现在35岁都过去了，我在想我可以离开我熟悉的一个环境，因为确实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哈，这是我的感受。我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看到或者选择我喜欢的生活场景，我喜欢的生活节奏。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爸爸妈妈所想的部分，也许爸爸妈妈跟你是一条心，支持你。妈妈是细腻的啊，永远都是说叨叨叨叨叨叨，嘱咐那个叮嘱那个。爸爸永远是一言不发，经常会从应该是他的器官当中这个部位发出一声去吧。太深沉。我不太清楚在成年节目的你，学生朋友或者青年朋友，或者已经像我这个年岁35岁之后的朋友，如何跟你的父母相处啊。有时候呢，很多中年的朋友啊，中年其实这个区间太宽泛哈，会想哎呀，我睁开眼睛呢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做等等的一些负累哈，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自己还没有去依靠谁，我的肩膀还有别人去依靠，就会难言，会一种莫名的很辛苦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生活当中生命里有不同阶段的体验，这是生命的一个体验，很精彩，事情很多，是不是也很是一种向上的表达呢？我说的你能明白吗？我知道你在听。就在今天，我觉得华语乐坛最会写歌，最会用叙事性表达平常诗一般语言的艺术家啊，李宗盛先生发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写给亲情的，重要的是父亲的部分。我老想起跟父亲相处的那些生活的瞬间，父亲跟我永远是那种话不多，我们有固有的相处模式。他很有担当，很有力量，但是他从不多言多语。妈妈正好是相反的，永远在叮咛嘱咐数落，爸爸就是陪伴者。也谢谢李宗盛先生这首歌，新写的旧歌，旧歌呢是新旧的旧，歌曲是歌曲的歌。我也想听过这首歌之后呢，我想了一个新的歌名，新写的纠葛。这个纠葛是亲情里的纠葛，打引号的纠葛。那些纠葛在我们经历了岁月之后慢慢沉淀下来，去慢慢体会的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今天呢，我不知道其他节目放没放过这首歌啊，在这个时间放这首歌呢，也许只有我自己，全中国首播又一次，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你，有请李宗盛先生，新写的旧歌。如果你喜欢听，告诉我父亲的爱是什么呢？深沉的，不说话的。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岁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

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李宗盛的歌曲呢，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平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所谓父子一场，有幸运的成为知己，不幸的成为甲乙。就在这首六分钟左右的长情诗的告白当中，给了中年人很多的答案，也给了年轻人成熟。谢谢李宗盛先生，希望他身体健康，写出更加优秀的音乐作品，启迪我们的人生。说到父亲啊，我也有微信，我也有朋友圈。最近一段时间爸来北京了，我想起多年前来看我时的样子。他来看我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苍老，也没有现在这么微笑着来看我。他那个时候脸上写满了疑惑。我在想，父亲觉得是不是这个孩子能不能在北京生活下去，他能不能坚持住，要不坚持不住就回来吧。这一年父亲变了，似乎是因为我真的离开了很多年，又似乎因为更多我触及不到的他的情感世界里的人情世故。我跟父亲的相处方式从小到大就话就不多，我年幼的时候总非常恐惧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威严和不可撼动的光芒，那是我的小心灵当中孩子和父亲的一种属于我们的相处方式。爸爸很儒雅，有涵养，从来没有听他抱怨过什么。就像刚刚李宗盛先生说的，妈妈一直在说话，爸爸永远就是陪伴者。在我印象里，他每当点燃一支烟的时候，才是他最放松思考事情的时候。我在与家人相处的时光里，会不经意寻找那些当年的影子。我觉得父亲的爱是绵长深邃的，在他那种无言的表达里，有一种偏执的世界观保护着我们。我也想用这段话谢谢所有收音机前和在看我节目的父亲们，希望他们身体健康，永远像一棵大树活在我们的身边和脑海里。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特别喜欢刘锦泽这首歌的这句话：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风是大自然的一种气息，我特别喜欢闻春天的风的味道，带着泥土的芬芳和懒洋洋的劲儿，特别当阳光晒到我们的棉被上，那其实是螨虫的味道，但是我还是特别爱闻那种味道，就想抱着那个厚厚的被睡一觉。说到睡觉这件事儿啊，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你有多少年没有睡过午觉了？我在想这个话题，今天白天的时候，我有十几年没有睡过午觉了，也许是节奏太快了吧。每次跟家长聊天，或者跟就是我培训的家长们，或者是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亲人，都会说，哎，有没有时间睡个午觉啊？甚至我的同学，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有时候也会问，哎，有没有补一觉睡一觉啊？没有，我很少睡午觉，没有一次。我觉得我睡得最多的是在出租车上，在电影院里，我会睡着。你是这样的人吗？今天晚上的感觉很奇怪，也很美妙啊！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很多精彩的部分的聚合，就是非常即兴，让它而来，汹涌的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深情的拥抱它。22:33:50，谢谢你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就是他了，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声音来自于 Fresh Radio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说到亲情的部分呢，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我看到他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说，我从湖北到黑龙江读大学，当时来的时候，爸爸担心我一个女孩子从南到北这么远的地方读书，他想让我复读，但是我很坚持的坐火车来到这儿，刚开始很后悔，4年过去了，现在马上毕业，有一点不舍。他回忆啊，当时是爸爸陪着我一起来大学的，但是当时不懂事，爸爸想让我跟他去一起跟家长团去玩一天，但是那天学校恰好有安排。现在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对这件事情我很后悔，为什么当时不请假，珍惜那一次跟爸爸一起去玩呢？爸爸一年一年老去了，如今跟爸聊家常基本很少了，但是他特别懂爸爸， 有时候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可能是我还是不懂如何更好的做一个爸爸的女儿吧。其实爸爸的女儿，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啊，非常非常难以形容的感觉。我没有女儿，我不知道那种感觉，但是我能体会到我身边的同事朋友有女儿的那种，特别是一个老爷们儿表达出来的那种甜蜜感、幸福感、成就感。愿天下的父母都健康，我们都做彼此懂得的人。说到女生，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城市打拼的女性的角色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是正在听我节目的女性朋友的话，我首先要为你点个赞，为你鼓掌。首先你们是自立的、独立的，然后呢爆发出无限活力和漂亮的生命景象。都希望你们好好爱自己，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时区、每一个街道都要注意安全。有请苏运莹上场。我也喜欢她唱歌的样子，一个海南省的姑娘站在海边唱歌的样子。野子，大风越狠我心越大，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也有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呀吹呀我只叫我害怕，我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回首啊。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也许那段时间没有很打动我的歌曲出现嘛，当我听到苏运莹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完全完全被她吸引。这就是好声音的力量啊，用一种自己的态度表达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信条。希望她永远自由的歌唱，像鸟儿一样。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也吹不回我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谢谢所有的听友录制的有爱的语音留言啊，每次听都让我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温暖味道。谢谢你们，为你们鼓掌 ，Bravo！ 谢谢谢谢。像这样的有爱的剪辑，我会陆续的做下去，当然需要大家的配合。如果你真的想在节目当中表达你的一些情感的态度，或者就是对节目的一些感觉，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去录制这样一些音频，我会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那首歌是刘沁的歌声，非常好听的歌曲，我很好。我真的希望我所有的听友和网友们都很好，有一个自己的生活态度，然后展现出你们自己的样子。有的朋友说我要睡了，那你就睡吧。还有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呢说，准则你能不能把腰直起来？好，可是这样很累的，后背会很痛，哎呀，颈椎会不舒服。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没事的时候呢不要老坐着，糊弄糊弄你的那个脖子啊、肩膀啊等等的啊。做一个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送给很多很多朋友哈，每个人都有关键词，每个时期也有关键词。比如这个时期你的关键词是忙碌，那个时期你的关键词是爱情，另外一个关键词也许是学习，也许是孤独。但是如果你的关键词是爱情的话，我这首歌要诚意推荐给你，这是我的同事推荐给我的。之前我真的抱歉没有听过这首歌，但听过之后觉得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高级，而且特别适合深夜来听。我们要有请林俊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Sorry， 我放错歌曲啊，等会啊。好了，这就是直播的 live 的感觉，人生每天都在直播。有请林俊杰。他的表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至少是现代都市男女情感的一个表达。他有条件，他有画面哦。 好好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孤注一首诗，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你是我的关键词。 我们的故事才正要开始。 谢谢林俊杰的这首《关键词》，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离开你们的时间，你们也要离开我的时间。如果离开你是我今天晚上本来想要聊的话题，其实我们如果离开的话，只要心在一起，就不是离开，就是一种绵长的思念。透过夜色，你抬头看到星空当中每一盏亮着的星星，都是我们的眼睛和心。这个城市很大，我相信这个城市很多像我一样的人。白天的时候是一种样子，晚上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样子，但是那些样子都是你喜欢的样子。我也希望今天晚上这节目你能听到我复杂的人生体验当中其中一部分，我也可以在漫长的岁月当中慢慢的展现给你。谢谢所有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啊，应该说宝宝们哈，亲爱的们，谢谢你们的关注和陪伴。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有了年代了啊，这个演唱者名字叫做童安格，好多零零后的朋友说童安格名字很好听，他是谁？然后去百度一下他是谁。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爱与哀愁》，啊，就像我第一次听到《花瓣雨》的时候，觉得哇，童安格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啊。也是非常厉害的演唱者。谢谢你的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像一个朋友一样的聊天，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我们要打烊了，明天再见了，晚安亲爱的，明天见，拜拜，拜拜。 走在风雨中，我不曾回头，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也不